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老年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头晕这个话题。当然了，现在造成头晕的这样的症状的病情呢还是挺多的啊。但是关键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头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很要命的事儿。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造成的，怎么来对症的了进行改善呢？ 对，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晕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也去医院去看医生了，而且呢也做了很多的检查哈，比如说脑血流图的检查呀，看一下是不是脑缺血的问题呀等等哈，都做了。但是呢这个头晕的问题呢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有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查出来了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头晕啊。这样的话呢问题好解决。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是去医院看了医生了，花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呢并没有查出来头晕的原因在哪。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症状呢一直是困扰着中老年听众朋友的。尤其是到了夏季，可能晕的这个症状呢还更加严重了。 对，因为夏季的时候呢往往啊由于天气热啊，吃不好睡不好，有些人呢还苦夏。那在这个时候呢好像感觉这种头晕的就越发的严重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听众朋友非常的痛苦哈。我就遇到这样一位听众朋友，他呢是晕了30多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呀，说我这个晕起来呀非常不舒服。而且呢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哈，就是他今天早晨起来，他就有一种预感，我今天要晕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赶快吃一片这个在医院里面开来的抗眩晕的，他说的是一个白的药片。但是有的时候呢即便是吃了这个药片，今天还会晕，而且这一晕呢他就要躺一整天，什么都不能干。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后来也是我们养生之道节目的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了啊。后来他就咨询我，咨询完了我以后，我就给他进行了分析，进行了指导，然后呢告诉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就说效果非常好，十几天的功夫不晕了，30多年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最后就说我那抗眩晕的那白片药也不用吃了。 这个效果这么好，那您是从哪些方面给他进行一个咨询的呢？ 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头晕的听众朋友哈，我们首先要分清楚我们为什么头晕，对吧？这个头晕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如果中老年听众朋友血压是高的，血压是不稳定的，就是说脉压差是大的啊，血压波动是大的，这个呢很有可能表现的就是头晕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它是一过性的，可能今晚睡不好觉，第二天晕的就比较严重了哈。很有可能呢就是说今天心情不爽， 哎，他晕的也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呢跟血压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血压过高了， 哎， 过低了， 对， 或者说脉压差大等等，都会造成这个晕哈。 哎， 但是如果是血压问题造成的晕，他这种晕是有些什么特点呢？是那种天旋地转吗？ 哎，他有的时候也是天旋地转的晕哈，感觉哎呀自己站不住了，脚踩棉花了，这种晕。还有一种晕呢，就是说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啊，天旋地转就不像， 就头疼， 哎，头疼，又胀，就是跟这个脑袋里面灌了水一样的那种啊，就是又胀又疼又晕， 就戴了一个大的紧箍咒似的， 哎，对，戴了一大帽子一样啊，这样的晕，这种症状，反正是可能一个人跟一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吧啊，这种晕的难受的这种症状啊，哎，我接触的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咨询，后来哎。非常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晕起来就是天旋地转的晕呐，就是跟那个美尼尔斯综合征那样的晕是一样的。他说一晕的时候呢，他就得躺床上不能动，同时还有恶心想吐这样的症状。其实高血压的病人哈，如果血压升得非常高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恶心想吐这样的症状在里面啊，这是血压的问题。而且血压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您刚才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说血压高了是晕的，但是血压低了也是晕的。哎，有的时候一晕的时候就说哎呀不好了，血压高了，赶快吃半片降压药吧，然后吃完了以后呢一量，其实血压不是高了，血压是低了。尤其是在夏季啊，这个时候就非常麻烦啊，尤其是老年朋友本身有脑供血不足这种情况，本身夏天不是高血压犯了，是低血压了，那么您再吃降压药，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 对，雪上加霜了。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测量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这是血压问题造成的头晕。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被听众朋友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血脂的异常。哎，血脂异常也会有很严重的晕的这种症状。 但以往我认为好像血脂啊不正常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呀。 哎，就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赵老师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说我头晕跟血脂没关系，说我血脂异常的情况下我没有症状，对吧？很多人也确实是在高血脂症发病的初期，他确实是没有症状的，但是随着这个血脂异常年成的延长哈，这个时候呢会有斑块形成，颈动脉的斑块形成，脑血管里面就是入颅的大脑里面的血管有斑块形成，这个时候脑供血不足，哎，慢慢的头晕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呢不引起注意，他不认为是血脂的问题，哎，造成了他头晕。实际这个血脂异常引起的头晕啊，症状还非常明显。哎，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他就是血脂异常引起的头晕啊，40多岁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到什么程度？他跟我咨询，说着说着他就睡着了，迷糊着了，然后再突然一下，哎呦就醒了。 爱打瞌睡。 哎，他说白天他就这种，不仅仅是晕啊，白天他还没精神。他这个脂代谢异常啊，就是说非常的严重，哎，后来我们给他调整了血脂以后啊，他就哎整个人就有精神了，哎，晕的这种症状也基本没有了，所以这个脂代谢异常也是头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动脉硬化，您的这个颈动脉硬化，哎，然后大脑里面的小动脉硬化、微动脉硬化，这个都是我们头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动脉硬化这个血管壁它是弹性差的嘛，哎，它管壁收缩不良，舒张也不良，而且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哎整个的全身的动脉都会有斑块嘛，尤其是在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大的斑块以后啊，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那么大脑供血供氧不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也是头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呢，还有就是 颈椎的问题。 对， 哎， 这个好像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反应啊、 嗯，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是看电脑啊、低头工作啊等等的，这个或者玩手机， 嗯， 造成颈椎不是特别好。 对， 那么颈椎不好，我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容易头晕哈、啊 嗯， 而且晕起来天旋地转。 对， 嗯， 哎，而且这种颈椎的晕也非常的不舒服啊。 对， 那么如果有颈椎问题造成的晕，哎，我可以教听众朋友一个办法啊，就是双手平伸了以后啊，伸平以后倒着走路，哎，向后倒着走，当然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办法呢是非常非常管用的。还有像春天的放风筝啊，也是治这个颈椎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叫微微抬头是吧？ 哎，微微抬头，头朝后仰的嘛。 嗯， 哎，这个也是治疗颈椎病的一个办法。还有一套运动的操。就是练习的这种操，这个呢是要打电话进来，我们要面对面的教给听众朋友的。 嗯， 哎，这个呢也是治疗，因为颈椎病的问题，哎，造成的这种眩晕啊、头晕。那么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内耳平衡的问题。 嗯， 哎，如果我们的这个内耳平衡出了问题以后，这个时候就晕得很厉害，就是美尼尔氏综合征嘛。 嗯， 哎，这个病人天旋地转啊，这个病一犯起来以后，确实是痛苦不堪。哎，这个呢是内耳平衡这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个美尼尔氏综合征也是不太好治的一种疾病。 嗯。 所以听众朋友呢先要搞清楚您的这个晕是哪方面的问题。 嗯， 我刚才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啊。 对， 对， 对， 先要搞清楚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再去有针对性的来改善这个问题。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像刚才您提到造成头晕的原因呢、啊、当然您说的这个五个方面是普遍性的、 嗯、 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啊一些原因造成的。 嗯， 这五大方面的比如说有血压的问题，有血脂的问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有颈椎的问题和内耳平衡问题哈、 嗯、 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头晕。当然了，如果要想改善头晕的这种现象的话，首先要弄明白您是哪种原因造成的。 哎， 这点非常重要。 对 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头晕的现象，也是多方治疗改善啊，都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您可以早上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不过在这里我还特别好奇，就刚才您说那个哈，就晕了有二三十年， 嗯， 然后一晕起来呢就是头晕眼花的哈，天旋地转的，后来它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嗯，这个啊周老师，就是我先给他进行了一个分析。 嗯， 哎，我告诉他呢，您先去拍一个这个颈椎的片子。 嗯， 哎，拍个颈椎 X 光片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哎，然后呢您要去你看一下耳鼻喉科，看是不是内耳平衡的问题，然后呢您还要查一下血脂，看是不是血脂的问题，同时呢我还要给您量个血压啊，看一下我们血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呢还要做一下动脉硬化的相关的检查、 就筛选一下、 筛选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哎、哎，那么他全部做了这些检查以后他回来了，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第一是耳鼻喉科内耳平衡没有问题， 嗯， 哎，然后呢，颈椎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脂代谢异常， 嗯， 哎，血脂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哎，它的血压呢还行，基本上呢是稳定的。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心因性的心理因素的问题啊，他就说。哎，他原来的时候呢是在工作当中啊受过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嗯， 他永远都想不开，永远是他的一个心结儿， 哎、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进行了一个，首先是进行了一个脂代谢的调整，哎，然后呢改善他动脉硬化的这个问题，还有给他进行了一个心理的疏导啊，啊，效果非常好， 嗯， 十几天的功夫他就说，哎呀，贺主任，我这个白片药不用吃了，30多年没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头晕问题解决了。 嗯，所以呢这个健康专家也曾经说过哈、啊、每人要想健康的话有五把钥匙是吧、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心理因素啊，调节好心理也非常重要、嗯、 对， 嗯， 哎，就是要用一把钥匙打开他心灵的那扇窗户， 嗯， 他会豁然开朗，

对吧？哎，做好心理调整，比如说是哎放宽心。这个放宽心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说法啊，实际它是一个心理的调试。哎，另外呢，像其他的保健方法，比如说您说到的灵犀烟呀，对吧？哎，还有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呀，对吧？哎，等等的这些方法都用对了以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相当于你我们用到了一个合适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就像我前面咨询的那位听众朋友哈，他的关键的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血脂异常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心因性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所以我呢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哎，那么针对于他这个血脂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就是用了一个保健的手段。哎，我们谈到了从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茶色素啊，那么这个茶色素里面呢，它有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哎，那么这个里面的茶红素，它就具有非常好的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跟甘油三酯下降这样的作用，而且呢，这个作用呢又快又明显。哎，这个呢，是经过我们临床验证了的啊。哎，那么有一部呢专辑叫做《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哎，这个呢是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哎，在这部专辑里面呢就收集了哎这个相关的论文，其中呢就有专项的论文论证了茶色素调节血脂的作用。哎，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一个保健的方法，哎，就令这一位听众朋友啊，他30多年就是头晕的这一个症状啊，当然他有这个症状呢可能在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诊断，所以呢也没有针对性的一个方案，所以呢他这个症状一直没有解决。哎，那么我们呢给他针对性的从这个血脂这方面给他进行了一个调整，很快症状呢就哎，他自己就觉着哎呀非常好，自己心里也舒服很多，整个的生活状态和质量也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他在用这种方法的同时呢，刚才您说啊要放宽心啊，把他心里的一些事情呢给他调节好了也很重要。另外我想如果要是调节血脂的话呢，放开腿和管住嘴也依然非常重要。 哎，对，哎，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还比较好，就是在运动啊平衡啊这个就是饮食平衡啊这个方面他平时做的还可以，他体重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心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哎，我给他做了一个心理的疏导，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的，那如果呢大家对于茶色素哈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啊，也想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的活动。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为您的免费设定出健康管理方案。但是这个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仅限于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所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尽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30之后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参加免费赠送和免费设定出解决您健康问题的健康管理方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